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丽丝，今天要冲啥？我是丽丝。这一集呢，是我频道的第零集。那在频道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要简单的谈一下，就是我对这个频道的定位还有一些想法。大家小时候应该或多或少都写过日记嘛，不管你是有坚持到现在，还是像丽丝一样，就三分钟热度，永远写不完。我前几天在整理抽屉的时候嘞，就发现了抽屉里面有一些笔记本，因为小时候很喜欢买笔记本，反正我就发现了一些笔记本，然后我就打开来，就稍微翻阅了一下，发现其中有几本是小学的日记耶。那我回想了一下我小时候写日记的方式，我通常都是第一天在写的时候会非常认真，然后从第一天的开始到结束，把所有事情都巨细靡遗的写在里面。但是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会比较懒，内容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只要一到六日我就会放松，因为六日是放假嘛，放假的时候我就会放松，那一松懈就会忘记，那只要忘记了呢，我就会不想再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基本上我的日记啊，从来没有写超过一个月的。所以像现在这样，就是不管做什么步调都很快的社会啊，科技社会啦，我其实也有发现，就是我们会花在文字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像大家应该大部分的人啦，平常的消遣活动应该都是看剧啊，或者是像我的话就是花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这种不太需要就真的静下心来去阅读文字或者是书写的活动。那我会做 podcast 的原因呢，第一个当然也是因为就是我前面讲的，我很难写日记，我会没办法坚持。那再来就是我希望这个频道呢可以忠实的很真实的记录我当下的状态，比如说我当下的情绪啊，或者是我的反应啊，对一件事情的反应啊，价值观或者是想法思想，这种无形的东西其实比较难在文字上面体现出来，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声音毕竟还是比较真实的。那我希望这个节目，如果我能够坚持下去的话啦，我希望未来就是我的小孩，就是等我老了，或者是甚至在我的葬礼上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后代子孙们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然后去缅怀可能他们的妈妈或者是阿嬷阿祖，就是年轻的时候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甚至是我希望在我的葬礼上可以播放我的 podcast 频道，然后作为就是 BGM 这样子。那关于我这个频道的内容呢，首先就是杂谈的部分。那杂谈就是比如说包含我平常做了什么事啊，或者是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就来录一下，就是我平常的想法。有机会的话，我也会邀请我朋友们跟我一起录这个节目，然后就为我们之间的友情做一些纪念。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像我的简介上面说的，我是一个迷信的女子，就是渔夫对于那种塔罗啊、星座啊、占卜啊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在前一段时间我的情绪的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神秘学的部分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带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会在节目里面谈一些关于塔罗或是星座的事情。那因为我现在就是也有在帮我的朋友做塔罗占卜，所以未来我也会做一些线上占卜之类的节目。整个频道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啦，不外乎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跟塔罗牌或是占卜相关的内容。其实一个人录节目还蛮辛苦的，因为我平常是一个比较少主动跟人家讲话的人，就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啦。应该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当你需要，比如说你站上台的时候，你要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想法侃侃而谈，你要让别人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是很难清楚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对于那些比如说广播节目啊，或者是个人的 podcaster， 我其实对他们都还 蛮尊重的，觉得他们很厉害，是真的。因为自己一个人讲话是真的很干，很尴尬。所以，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就是希望我可以多邀请我朋友来跟我一起聊天。那第0集的内容大概就这样，有机会的话，我们第1集再见咯，拜拜。